咒术光纹闪烁着，瞬时凝力成牢。卢汉文追得太急，看到宇文周的提醒时已经太迟，流云瞬时被六星光牢锁住。看到技能命中，魏晨也是稍稍松了口气。这个小小年纪就已经位列全明星的小家伙可不是浪得虚名的，要不是自己地形利用得彻底，真没办法轻易摆脱这小子。六星光牢，荣耀第一禁足技能，75级满界，效果长达9秒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咒术无法解除，它不属于状态技能，所以什么净化、驱逐、专注等等通通无效。同理，角色的精神属性再高，抗性再好，也没有办法提前冲破六星光牢。想在技能时间未到就突破六星光牢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击杀施术者。但是眼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，卢汉文的流云这九秒的六星光牢是做定了。对于魏琛来说，这九秒可也是弥足珍贵，他总算可以摆脱这个一直热情追杀他的少年九秒了。不过接下来他也未见得轻松，宇文州的索克萨尔已经动起来了。八年，距离魏琛上一次使用索克萨尔已经过去了足足八年。八年的时间，索克萨尔从55级升到了现在的75级，新的装备，新的技能。现在的索克萨尔，魏琛本不该熟悉，但是他却很熟悉，因为这个角色到底是他在荣耀中最大的牵挂。虽然他再也没有碰触过他，但是索克萨尔却依然是他在注视中成长的。每一场比赛他有什么细微的调整，魏琛都能马上察觉。他就是这样眼看着新的操作者渐渐将他留在这个角色上的痕迹抹去，而后打上他们的烙印。 白痴！ 索克萨尔的每一次调整都会惹来一次魏琛鄙夷的臭骂，他经常对着身边的伙伴嘲讽这些调整是多么的菜，多么的不懂术式。小弟们为他马首是瞻，当然就都信了。但是自己呢？人多的时候魏琛会这样吗？可是当只是他自己的时候呢？他只能留下一抹苦笑。他心里清楚得很，他只是看到自己的痕迹一点点被抹掉，有些不甘罢了。直至最后，索克萨尔连手里的武器都换了。灭神的诅咒吗？新手杖的名字听起来确实嚣张又文艺，而魏琛在索克萨尔身上的最后一丝痕迹终于也被抹杀，他终于坐不住了，再然后迎风布阵，拥有了死亡之手。死亡之手，这正是索克萨尔最初使用的那件影武。魏琛让他又复活了，他捡起了被索克萨尔舍弃的武器，这让他的迎风布阵在很多人眼里沦为了一个索克萨尔的山寨版。不过说实话，魏琛真不在乎，要不是索克萨尔这种职业角色 ID 在游戏里已经受到保护，他新弄的术士名字非得也叫索克萨尔不可。魏琛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非要叫这个劲儿，大概还是不甘吧。而现在是将这一切了结的时候了。魏琛很清楚，以他目前的状况和水平，在季后赛这种强度、这种节奏的比赛里，不可能回回都出场。对阵蓝雨，或许就是他在这个舞台上最后的演出了。而这个对决也是最能让他释放能量的比赛，因为他了解索克萨尔，哪怕那不是为他打造的，但他依然了解，比任何人都要了解。索克萨尔在吟唱了，是诅咒之剑，这个低阶的技能交给吟唱速度加34的索克萨尔，快得应该跟瞬发似的。 很快。但是这不是全部，如果只是吟唱，索克萨尔的诅咒之剑应该比这还要快。会有这稍慢的些许，是因为他轻轻地蓄了一下力。诅咒之剑是一个可蓄力技能，蓄力越久，光球聚能越多，最终放出的诅咒之剑数量也就越多。吟唱释放，诅咒之剑的数量是13枚，蓄力到满，数量翻倍，可达26枚。而索克萨尔刚刚这一个小蓄力，可以将诅咒之剑的数量堆到15枚。这些魏琛真的都太清楚了。迎风布阵从容地闪过了索克萨尔的这一击，让索克萨尔背后的操作者玉文州也微微有些惊讶，因为对手躲得太从容了。如此轻巧的一个蓄力，多出的两枚诅咒之剑应该很容易被人忽略才对，待到察觉再躲，不管最终是不是躲掉，那总该是一种临时的反应和操作。但是迎风布阵如此从容的举动，很清晰地显露出他一早就知道会是如此。被看穿了呀，只从迎风布阵闪避攻击的姿态，玉文州就已经判断到了此种地步。而此时所有观众，包括解说的潘林和李一博，却压根儿都不知道原本这一诅咒之剑当中还暗藏着这么一个暗招。两人只是赞叹了一下索克萨尔的施术之快，压根儿没察觉那一个轻巧的蓄力。攻击没有得手，索克萨尔却又不动了。玉文州心中一直还有疑虑，他看不出星星的意图，也猜不出魏琛的用意，真的想要一拖二吗？不是玉文州不尊重魏琛，但事实上就是如此，魏琛要一拖二，这太勉强了。六星光牢限制卢汉文九秒，可这又做得了什么呢？没有其他人的火力支援，这难能可贵的九秒，卢汉文的流云没有遭受任何激活攻击。九秒之后，局面会又变成什么样呢？玉文州决定再多看一看，果然还是那么冷静。八年，魏琛从来没有放下过对索克萨尔的关注，那么与此同时，他当然对索克萨尔背后的操作者有着极清晰的认识。更何况现任的这位操作者，他一早都打过交道，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在训练营中笑话一般的存在，却在有一天的训练赛中击败了他。这个冷静的少年会是蓝宇未来的基石。那一天起，魏琛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知。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，黄少天虽然是现如今蓝宇的顶尖攻击手，但是蓝宇的战术体系、蓝宇的风格节奏却都是因为玉文州的存在而决定的。或许就是因为有他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冷静和清醒，黄少天的机会主义才凝练得越发精彩。因为有这样一个靠山，所以他才能信心百倍地在刀尖上行走。此时那边黄少天已经带人冲了进来，卢汉文的流云被锁进了六星光牢，但玉文州还是这么不慌不忙，还是这么清醒地解读着形势，看不清就绝不轻举妄动。诅咒之剑，魏琛选择用同样的技能还以颜色，他的迎风布阵施咒速度没有索克萨尔快，不过吟唱这么个低阶技能也真用不了什么时候。没有蓄力，施咒就放，死亡之手向外一拉，紫色的光球旋转着划出一道弧线，诅咒之剑就这样以扇面飞出。 魏琛的手法还是相当老道的呀， 李一博感慨着。或许手速方面远比不了年轻人，但论技能的控制，老将们那才真叫炉火纯青。其实按道理来说，魏琛这种退役 N 年又复出的真不是一般意义的老将，多年的职业空白期后复出，说是老将其实倒不如更像是一个新秀。魏琛需要像一个新人一样重复适合职业赛的节奏，可是谁都知道常规赛里他的出场少得可怜，一直到了赛季末才连续几轮上阵，但只是这么为数不多的出场就已经够了。因为老将其实并不是要适应节奏，他们需要的是找回。 找回节奏，找回胜利。 漂亮！ 潘林在李一博感慨之后也在赞叹着，呈扇形均匀撒开的诅咒之剑仿佛孔雀开屏一般，再高明的术士选手施展这一手法也不会比这更完美。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在所有观众眼中是这样，但在喻文州眼中有空档。几乎还在光球旋转放出诅咒之剑的那一瞬间，喻文州就已经看出漏洞。诅咒之剑的分布是均匀的，但是节奏并不均匀，它们的左右间距是相等的，但是前后间距呢？前后意味着先后，先后有了参差，可就为穿过留下了空档。侧身横移，喻文州的操作快不了，但却永远那么精准。看起来明明就要被诅咒之剑射到，但是结果却好像穿透一般，索克萨尔站了过去，而那铺开成扇形的诅咒之剑一枚都没有少，一枚都没有命中。 躲过了， 连李一博都目瞪口呆。是的，躲过了，但是仅仅是躲过了诅咒之剑而已。迎风布阵新的吟唱已经开始，死亡之手上咒术的魔力在涌动着。死亡之门，喻文州呆住，居然这样正面就吟唱死亡之门，就是他索克萨尔的施咒速度，这点时间也不够吟唱啊。打断是必须的，索克萨尔丢了一个切割术过去，但喻文州并没因此就高枕无忧，魏琛的打法应该也是不应该的。喻文州转动着视角，他很快发现又一个在念咒的迎风布阵，是影分身术。喻文州瞬间就已明白，那个就在他面前的当然是影分身，就是趁索克萨尔横身穿过诅咒之剑的瞬间，迎风布阵施展了这个忍术。这边的迎风布阵才是他真的需要去打断的，但是不够，距离不够。迎风布阵的施法距离很远，比索克萨尔还要远，要打断索克萨尔还需要往前走一点，可是来不及了，两个身位格的距离决定了一个技能的成败。